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说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忙碌为挣钱，起早贪黑去上班，热热乎乎吃午饭，立心给您暖心甜。哎，就是用咱们这语言啊，没别的能耐，哎，就是给各位读报。读报是怎么个意思？有常来的，也有刚来的。我简单说说，北京午间啊，这个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主持人李欣。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就能够通过手机来收听北京电台全频率的节目，包括话里话外读报。而且读报在听听之上还有一个聊天室，您进入聊天室，大伙儿都在呢，啊，跟这儿互动交流，很热闹。你看，正忙着请安呢。哎呦，博荣堵上，啊，这位叫重置昵称，啊，告诉该搬家了，别介呀，别介呀，这还没找搬家公司呢，要不然您来啊，您帮着扛啊。秀才，秀才来了，哎呀，秀才好。嘿，锄禾，嗯，热热乎乎啊，必须的。玉兰花、燕林 JYP， 哎呦呵，绿野仙踪，你看这名字起的啊，多么的有诗意啊。燕子，哎，很多的朋友，哎呀，你冻坏了，冻坏了。没有没有没有，好好的好好的啊啊啊啊啊，您不冻坏了就成。嘿嘿，对了，也可以呢，这个微信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啊，这个新闻的不断的更新，我们这儿是正差新闻啊，这不是自夸，谈不上自夸啊。这个新闻媒体不传播正差的新闻，那它就不是新闻媒体啊。网上那个小编啊、小号啊、营销号啊，哎，嘿嘿，对了，当然有的朋友他不是这么看的啊，他对于新闻这个定义理解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哎呀，这标题越耸动越好，最好标题跟内容完全八竿子都搭不着。哎呀，看了之后啊，方便咱们，哎呀，多吃两碗炸酱面，好好的睡觉。嗯，哼，那您这个，哈哈，对对对，这个可能得稍微再修正修正啊。这观念嘛，观念得再修正修正啊。修正到哪儿呢？就是什么叫新闻？哎，这个很感慨。立新上大学的时候，老师，我们这儿教书的先生给我们说，打个比方，不是说这是标准答案，这答案可不能考试的时候往那卷子上写啊，这回都扣分啊。但是呢，这个比方很形象。什么是新闻？老师说了，大伙儿记住，说这个狗咬人，这个不叫新闻。哎，你这个是吧，你那狗它没拽住啊，或者外头那野狗啊，当然也包括有的那个，哎哎，逗这狗玩，结果啊，让那狗康昌来一口，哎，哎，这不是好事儿，对，这不是好事儿，但是这个不能叫新闻，啊，别拿这个，哎呦呵，哎呀，这好家伙，亘古未有之事啊，发生在咱们这个小区，嗯，哎呀，什么事儿啊？哟，赶紧的，长枪大炮，哎，什么呀？就是那个啊，摄像机呀。照相机呀，嘿，单反，哎，快快快，来着来着啊，录音的设备又现场直播来喽，现在都不需要了啊，什么长枪短炮，这个都过时了，拿手机就能够自拍视频现场直播，不有那个小网红吗？啊， 是不是啊？一网红，一网不捞红啊，小网红，也可以啊。哎呀，这太大的事儿了，哎呦，哎，这些年啊，尤其这娱乐这个领域里头，追星弄得特热闹的时候，真有拿这个，拿这个狗咬人啊当新闻说的啊，哪个明星啊？嗨，不是，就说。粉丝嘛，哎呦嘿，你看看，哎呀，那爱豆啊，哎呦，站在街上啊，穿着衣服，废话，哎呀，还戴着墨镜，怕人家认出来，哎呦，你这么大的腕儿啊，哎呀，这个出场费这都，哎呦，这都是小目标那么计算的，哎呀，站在当街吃烤白薯，这叫不叫新闻？不叫，为什么呢？狗咬人。谁这辈子还不得来块烤白薯啊？啊，非他吃烤白薯就是新闻呐。那我呢？大伙儿呢？我们天天吃烤白薯，这是我们主食。对呀、啊，这不叫抬杠。老师说了，记住啊，这个狗咬文狗咬人啊，狗咬文狗咬文嚼字啊，狗咬文嚼字。嗨，我净咬文嚼字了。狗咬人，这不叫新闻。什么叫新闻呢？人咬了狗，这叫新闻。说清楚啊，这不是标准答案，但是呢，你的新闻学院的老师经常拿这句话打比方，啊，就让你能理解这事儿啊。哎呦呵，这个很少碰上，特别新鲜，新闻吗？但是，你看，要不怎么说这人得活到老学到老？我看啊。哎，这有些新闻定义啊，当然这不能叫定义啊，这种比方这种理解我觉得有时候它也过时，是吗？啊，这不是跟老师抬杠，那不能，咱们的老恩师。哎，嘿嘿，对了，但是多咱我回学校见着老师，我得跟他掰扯掰扯，您当年这比方打得不全面，是吗？是，多数情况之下人咬狗算新闻，狗咬人不能叫新闻，但是赶寸了，狗咬人也是新闻。不信您就看看今天那大网站上的那个热搜。哦，说熟长戏劝人防，话说河南大老王，老王家住是安阳，两条大狗很猖狂，叮了个叮。哦，大伙儿听出来了，没听出来的呢，告诉您了，到网上搜一搜，一搜就能搜出来。河南狗咬人事件，这你要是要就单看标题，要是我们的还不是学校的老师，就我们电台那个老前辈啊，带着我写新闻工作的那个老师师傅，肯定得说我。去，狗咬人叫什么新闻啊？哪天狗不咬人啊？没事干了，你这个干嘛呀？这是啊，挣稿费啊？肯定得批评我。别着急啊，老师，您仔细看看这内容。哎呦，哎呦，哎呦喂，啊，哎呦，我的妈爷在，还有这个事儿呢？对呀、啊。到网上一搜就知道了，我这儿就不多说了，这事儿前因后果从头到尾，这能够编一套评书的啊。对了，当初那个评书那个段子啊，那经典的蒸骨三宴呐，啊，对了，是不是啊？哎，张良卖剑呐，诸葛亮借东风啊，哎，对，这也可以，这也可以啊。安阳狗咬人啊，是吧？啊，具体不说了啊。正如媒体所言，本来呢这事儿是九月份的事情，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儿啊，这个完全能够短时间内妥善的啊，各方都满意的解决。为什么拉了俩月抽屉？真的到现在算绝对是俩月了，就这狗咬人拉了俩月的抽屉，抽屉都给拉坏了，抽屉招谁惹谁了？所以说嘛， 这事儿不多说了啊。赶着这个天冷啊，又搭着，咱就说了，你看看这个咱们这个防疫啊，确实啊，这个规定的很严格啊，执行的落实的很到位，大伙儿也很支持。越是这个时候，越是啊，咱们得强调这个，更多的关心一线劳动者，不容易呀。一方面得这个保持着正常的工作呀，生产，另外一方面也得防疫呀。哎，所以这方面呢啊，两个方面咱都得多多的体恤，给一线劳动者创造更多的好好工作的啊，撸起袖子甩开膀子大干事业干四化的机会。越是防疫越得强调这个啊，你看看，所以这不说了吗，奔波忙碌，为什么？挣钱，挣钱不丢人呢，您挣钱，他挣钱，大伙儿都挣钱，国家就挣钱啊，咱国家就更有钱了，更富强了吗？经济发展，你看是不是啊？哎，人民群众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好事儿啊！一线劳动者，这个说的是哪儿呢？贵州有个地方叫平塘，不是很大的城市啊。说这个平塘城里头啊，有一个都谈不上是超市啊，就是个小卖部。小卖部才多大点儿啊？啊，一间小门脸儿。但是这个小卖部呢有意思，24小时不歇工。哎呦，那他这个还真是得多雇俩人，雇几个伙计啊，就跟我们这儿这个导播同志似的，他不断的他得接班上班啊。电台嘛，24小时不能停播呀。对呀、啊、他们也是，他们不需要员工。也需要，但是呢他们至少晚上没人。哎啊、哦、没人就是关门了，不关门，开着呢，开着那开着这人呢，人不在。四门大厂啊，您来了，您进来那个是买东西是干嘛啊，来您的啊，这灯都开着呢。哎，不对吧，没伙计看着，没收银员，没店员，这超市还不给拿光了呀？你嗨，哪能够啊？啊，不能，你看这是故意的啊。店主老罗67，罗叔，老罗叔，哎，老罗叔是抗战的时候有一位在白洋淀地区活动啊，八路军侦察员罗金宝，老罗叔。嗨，这扯远了啊。这个贵州平塘老罗叔开这家24小时无人值守小卖部，里面东西也不是太多，琳琅满目的。哎呦呵，各种各样的货品没那么多，没那么大地方，很简单，日常的这些个啊，生活的这些个小物品啊，什么小剪刀啊，啊，针头线脑啊，哎，也就这个。是有点这个烟啊酒之类的，也不是太贵，还有些个零食啊，薯条啊，什么什么薯片啊，就这个什么花生米之类的。哎，一天到晚就开着没店员，这买卖怎么弄啊？很简单啊，您过来买东西，您自己挑，看上哪个您拿走啊，拿走的之后呢，他那有标价签啊，你按这价签你自己支付他，或者是呢，哎，给你弄个收银的箱子，哎，就那么搁着，或者是干脆跟那个柜台那儿给你贴个什么二维码，哎，你就扫那码付钱就行了，按这价钱啊。而且呢，这个地方可以赊账借钱。是啊啊，而且这个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开业1年多了，这家小卖部还真没欠多少钱，就是没太多的人该账，也有啊，这个记上一笔啊，我这今儿拿了一果蛋皮啊，哎，对对啊，哎，我今天孩子温书啊，正好缺块橡皮，哎呦，我这走到这儿想起来一掏兜没带钱，我回头给你送过来，也就这个块儿八毛的事情。这账本啊，这个挺老厚的账本，里面记得最多的不是谁欠账谁还钱了，是这个 老罗叔跟这些个顾客们温暖的互动交流。哎，就跟咱们这聊天室似的。哎呀，来啦，哎呦，毛毛来了，嘿，远航远航啊，呦，还有这个啊，原上草，哎呦，你看看啊，吴老师来了啊，你哎，你看看是吧，就哎，就跟大伙似的啊，充满了人情味儿，很接地气儿。你瞧这个很温暖，大冷天听这故事绝对暖和，是不是？听完之后，哎，您一口不喝都56度，告诉您说吧。那说那就别开车了，不是，我就这么打个比方嘛，打个比方嘛，是不是？哎，说到这个开车，这个还真是越赶这天越有那好气。哎呀，平时哟不行，这好家伙，哎呀，3天没喝，上房揭瓦，3天没打，我知道这个他是没喝啊，没人敢打他，为什么呢？好，身大力不亏，俩大老爷们儿，谁敢动他呀？警察敢啊，就是警察也没怎么着他，这把带走了。但是呢，另外一个没走啊，后来把车开走了。开走之后呢，警察又把那个又给带走了。怎么听着这么乱呢？可说呢，这个还不是最近的事儿啊，这个事情是最近上了法庭了，哦，惹官司了。可说呢，9月份的时候，京城大老张，哦，咱们当家子，哎嘿嘿，对了，跟这个另外一个好朋友啊，京城大老冉啊，这老二位，哎，这哥俩，哎，老没见了，哎呀，老张老冉呐，咱们哥俩是老没见了，嘿，赶紧的，哎呀，少皇二舅是满汉全席摆上了。好家伙，这么大场面，这么大阵仗，也不至于，反正就是吃饭喝酒聊大天儿吧。啊，喝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行了，一听这个喝酒这劲头啊就高了，可不是吗？啊，这俩人也没什么量啊，这个反正有量也不能这么喝呀，关键他开着车呢。谁开着车呀？大老张开了一辆车，越野，我看那画面了，是辆越野车。哎，这个大老冉呢，大老冉也喝多了。像那个，你按理说你就得跟他说，你啊，开车的你就别喝了，非想喝不可，那就说好，咱吃完饭，要不然把这车搁在这地方不开了，自个儿打车回家，要不然你就叫代驾。大老冉脑子里面没这概念啊，哎呀，喝喝喝，喝完之后呢，哎，这俩人互相搀扶着，对，您没有听错，他们是互相搀扶着。啊，摘歪着，哎呀，4条腿都不够使的，为什么呢？这找不着道了，哎呀，呵，晃晃悠悠，哎呀，咱那个车在哪儿了？咱那个车，哎呀，摸着这个，哎呀，摸着这个车的车，哎，摸着了，哎，摸着这个车的后，他是摸着，你知道吗？他摸着去的，也天黑，俩人摸索着找，哎，找这车，哎呀，找着了，找着这，哎，这是车的后备箱吧？哎，不是啊，我看看啊，我那个车那个牌子是个英文字母，哎，我知道，哎，你看，哎呀，怎么改成汉字了？啊，这个是进口的呀，啊，上面写着2个字儿啊，男厕所，哎，3字儿，哎，还行了，喝多了，然后呢，大老张好容易找着车，俩人摸索着上了车，哥俩都是爬上去的。啊，对了，哎，爬到车里头之后呢，这谁呀？啊，这个老张的车呀，老张开，老冉跟边上待着，这俩人在车里头。当时啊，天还不是很凉，啊，那9月份嘛，秋天，啊，俩人，哎，小风一灌，哦，俩人，哎呦，哎呀，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快！呵，这哈气连天。大老张一想，行了行了，这车不能开了。他还算有这意识，把这车停路边，坐在车里头，着了。那说那还行，行什么呀？他停那车不是地方，而且你也不能喝了酒，你 你不开车也不能跟车里睡觉啊。这个丰台区交警发现了，敲敲窗户，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这时候啊，大老张他是坐在那个驾驶室，这我说清楚他们这方位，大老冉坐在后座上，警察可能看见他了，但是想呢，这人跟这酒驾没关系，他就是一个坐车的啊，酒驾酒驾是得找那开车的，大老张酒驾开车了，下来下来下来，走走走走走，交通队说说去啊，哎呀，别人怎么回事啊，哎呦哎呦，行行行行，走走走走吧走吧，我们搀着你，好说歹说搀着这大老张就去了交通队了。这过程当中，大老张也把这大老冉给忘了，车先搁着先搁着，走走走，快走快走快走啊，就带到一边去了，没就是也不是去交通队，还没到去交通队呢，带到路边，咱们得啊，这个测一下你这酒驾的程度，是酒驾是醉驾呀，啊，你那个出示一下驾驶证啊，哎，这个正说这事儿呢，大老冉因为这帮人呢连着警察带大老张离这个车呀有一段距离，这时候大老冉哎醒了呀，我在哪儿啊，干嘛去了，我怎么在车后座啊，我是被坏人绑票了啊，哎嗨，不能啊，哎哦，想起来了，这是我的车吧，嗨，这位啊还蒙着呢，脑袋就跟好一团乱麻，弄不明白，哎呦，我这个多顿换了车了，哎，我记得我当初开的是夏利也是面包啊，大发吧，长安，行行了行，哎，这车怎么大了，怎么，哎呦，可能是我那车是啊，这加油加多了胖了，哎嗨，行了行了行了，不说那个了，赶紧开车回家吧。大老张下车的时候，这车钥匙就插在那个车上没拔下来，哎嘿嘿，行，这合适，老冉一看，你看指定是我的车嘛，车钥匙还跟着插着呢，开车走，好家伙，他把那别人的车他给开回家去了，哎呀，后来那警察说这把这事说清楚，走走走走走，带着大老张回来，说赶紧开你那车，咱去交通，哎，车呢，车没了，再一找，找着这个大老冉，行了行了行了，哥俩一块啊，好兄弟一块上法庭吧，哎呀呵，哎呦，这真是啊，这哎呀，勇于担当，嗯，这叫什么担当，就说嘿，上海不是北京吗，不不不，这回是上海，上海大老张，嗯，哎呀，这家感情天下老张是一家子，哎呀，上海大老张和上海大老刘啊啊啊，哎呵，这哥俩，哎呀，也是喝酒了，没有没有没有，喝了酒怎么作案呢，嗯嗯，做完案才喝酒呢，哎，喝庆功酒，行了，怎么回事啊，上海王先生他那个小轿车呀，车窗户玻璃让人给砸了，里面的东西财物被盗，发现之后打电话报警，警察来了之后呢，啊，说这个这得找啊找啊啊，找来找去找去找来，找着了一个人啊，因为他通过监控看这，哎，这个面相，哦哦哦，是他是他，哎，这比如说啊，这就是那个大老张，当然也发现他边上站了一人啊，这就是那个大老刘，找他们吧，他们当然这个监控啊不可能直接照着他们拍着他们这个啊行窃的画面，砸车的画面没拍着，但是他们离开现场看见了，找来了之后，哎呀，大老张大老刘，呵，俩人就撕巴着就来了，哎呀，你别管啊，你别管，兄弟你听我的，别介大哥，这事儿是我的，见着警察，呵，这俩人，哎呀，那家伙那个勇气呀，嘿，好兄弟，我们哥俩过得着，哎，他是关云长，我就张一德，他要是李逵，我是宋江，是吧，他要是单雄信，我就是秦叔宝，是吧，他要是西门庆，我就是潘，哎，不不不是，我那个我就跟你讲这个事儿， 什么事儿？警察说你干嘛呢？这是我干的。大老张说这事儿是我干的啊，这案子我一个人扛着。哎，我一个人扛着，一指边上这大老刘，我照着他是我兄弟，没他什么事儿。别！大老刘说不，好家伙，那哪行啊？警察同志，听我的，我干的。好家伙，我负案在逃。哎，嗨，没他什么事儿。警察说你们俩人啊，你们俩够累的。聊完了吗？聊完了啊，你们这个兄弟情谊，都说清楚了，说，哎呦，好着呢。他要是刘关张，行了，就别刘关张了。告诉你们说，你们俩人都跑不了，有证据，你们俩人一块儿干的。你瞧，新闻一口清，国家俩部门约谈阿里云和百度云，简称国家约谈二云。这俩云干嘛来着呀？嗨，就说呀，这诈骗案件，有些个这骗子呀，什么开那个买卖，哎，这是他们这俩云这上头有。哦哟，那这得清理，那必须的啊，加强自律嘛。河南安阳通报狗咬人事件处理结果，多名干部被处理。你哎。天有日落和日出，北风呼啸入屠苏，闲来收听有声书，但是也别不阅读。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我相信一说到有声书，大伙儿都很熟悉啊。现在啊，这个这就都快成了一种啊，用这个耳朵来阅读的啊，耳阅时代。嗯，耳阅啊，对了，用耳朵阅读的时代。忙啊，哎呦，这一天到晚在外头，嘿，又这又那的，呵，又是生意啊，工作呀，项目啊，业绩呀，哎呦呵，紧着跑啊，做表，打报告，这那个，呵，出差啊，测核酸啊，对，出差就得测核酸。我就说呀，甭管你干什么吧，没时间看书了。其实也不能说完全就没时间，但是呢确实也是忙。但是哎，很多人就是找着这个方式，那个手机上啊有那阅读的，咱们这听也有，哎，阅读是不是啊？你这没时间看书，没时间听这个，看这个隋唐演义，您听单先生的；没时间听水浒，您听田先生的；没时间看三国，您听袁先生的啊，您听易先生的啊，不是，那个易先生讲的是三国志。对了，偶尔他也拐的一句《三国演义》啊，对，没时间看《论语》，那您还是抽空看吧啊，挤时间看吧。哟，听说那有一大姐姐，那可使不得啊，那可使不得呀！你看，挤得的我河北话、老家话都出来了。这个就说啊，现在这据说人均有声书阅读量，每年到了6.3本，所以说呢，这是个好现象。没时间看咱就听，但是呢，人家光明日报这篇文章提醒提的也对，毕竟啊，他这个有声书啊，你这个听啊，他不能等同于看，你看你还琢磨呀，说你听点那个带故事情节的，你听挺好，这要是听点什么哲学呀，或者是啊，稍微的深奥一点，艰深一点，这文字上啊讲究点的，那个著述啊什么之类的理论著述可能就差点啊，还不如，那就还不能跟这个真正的阅读相提并论啊。但是当然这里头呢也涉及到什么呢，网络上这种有声书有声阅读啊，说实话也是高矮胖瘦参差不齐啊啊，各地的方言土语啊，基本上就是那网站那大杂烩。对啊，当然这个也不要紧的，是吧？这个大伙儿这个都来这个尝试嘛啊，就看您了，看您。哎，对，也不见得一定必须得字正腔圆，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听啊，听是这个百闻啊不如一看啊，这个建议大家有空还是多阅读，真正的拿眼睛阅读啊。哈哈，对了，相声里头就有那个有声书嘛，你别小看相声，真有那有声的，带着声的，那有学问，是吧？ 新书也得瞧， 古典文学也要看， 都有用处。 你看新书里头 都有什么呢？ 像什么《红旗谱》《三里湾》《杨子荣智取威虎山》旧书，什么《三列国》《东西汉》《水火聊斋》《京中传》，相声演员都得看。 嘿，你这找辙来了，你这够辙啊。 不是找辙，我是告诉你啊，应该看什么书。 您说三国列国呀，倒可以看， 是啊， 唯独这个聊斋看不看没什么意思。 聊斋怎么了？ 神鬼妖狐封建迷信呢、啊、 哎呀，粗暴，太粗暴了。 我说你怎么意思？ 聊斋就是神鬼妖狐封建迷信 啊， 真是不加思索乱把言发，前人成绩一笔抹杀，不知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没有分析批判，缺乏辩证方法，你是鼠目寸光，夜郎自大，螳螂之辈，井底之蛙。 我招你了我 啊，你看看是吧，学问大了。嘿，听众朋友们，尤其聊天室各位啊，学问更大。哎，来了一位热心听众，这之前是老听回放，现在是哎直播的时候参与互动交流，而且是锄禾的同行。你听这名字就是同行是吗？老亨特。哦，对对对对对，他还有女搭档呢。哎，行了，抓紧时间给各位继续说新闻。北京日报，这个昌平涉疫管控小区涉及疫情的这些个小区都清零，天通北苑二区全部解封。你看，北京青年报说，明年北京啊夏天有望实现京杭大运河经济通航。嘿，太棒了。得嘞，不多聊了，感谢各位列位那个老几位，接着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咱明儿见了您呐。 Una mattina mi sono alzato,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